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现如今这电话已经成为了咱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打电话也成为了人与人之间沟通最基本的手段，以打电话为题材的文艺作品更是数不胜数啊。今天我来为您盘点一下，为您带来欢笑的那些跟打电话有关的相声跟小品。各位好，欢迎搭乘本期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话说在200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一段由李金斗、大兵、赵卫国表演的相声《免费电话》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其实啊，这段相声最初是安排五个人来表演的，直到彩排的前几天，表演者大兵才决定把其中的三个人换成他的师傅相声演员李金斗。他跟李金斗联系了以后，李金斗欣然同意，开始共同排练。最终经过层层筛选，这段免费电话脱颖而出，呈现在了春晚的舞台上。下面呢，咱们就来欣赏李金斗、大兵、赵卫国表演的相声《免费电话》。 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相声 啊， 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作品。 没错， 我们要作为新春礼物献给大家， 希望您喜欢。 我手里这手机是我们公司的最新产品，今天作为春节酬宾免费赠送。 各位听相声好玩， 各位得手机实惠啊。 愿意听相声的朋友们掌声表示一下。谢谢谢谢。 想要手机的呐喊一声。 我们先来吧，我先来吧。 您接着啊， 一、 二、 三， 停！ 捣乱是吧你？砸场子是怎么着？ 什么叫砸场子呀？ 啊， 我这儿送免费手机呢。 啊，你的意思，你这个手机是不要钱的？ 对了， 是免费的。 哎， 朋友们，这是个骗子。 各位千万别上当。 什么叫骗子呀？名副其实的免费手机。 你怎么个免费法？ 你说说。 我这手机不但不要钱 啊， 而且负责所有的电话费， 花 打少了要罚款，打多了我们还有奖励。 哎呀，哎，你再说的明白点。 这么说啊， 啊， 就算您一天打了24小时的国际长途， 怎么样， 我们也全部免单。 有号吗？ 当然有了。 多少号？ 7417417474741。 嗯， 您可以这么记 啊， 气死你，气死你，气死气死气死你， 气死我干嘛？ 各位朋友啊，这边的啊，接住了。哎， 别着急， 各位不要着急。 哎， 干嘛？ 我是一个善良的人。 是的， 我是一个实在的人。 看出来了， 我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人。 没错， 这明摆着就是个骗局嘛。 是吗？ 我不能看着大家上当受骗， 怎么办呢？ 这样吧，啊，这个当，哎，让我来上。这个骗让我来受，气死你！就是你还不是气死我呢？ 你要这个了，这 我难 行了。祝您通话愉快， 好了， 再见。 哎，回来， 干嘛？ 真拿我当250了？嗯， 什么意思？ 说那么热闹，什么都不要钱，你得给我签个合同。 好。你给我，你给我， 你给我，你呀、啊！ 假的，心虚了， 什么叫假的呀？啊，我们公司有点小条件， 哎，你说说， 我担心您接受不了。 哎，你说说， 这个手机在通话的时候啊，有时会出现广告， 广告， 您必须得听。 听广告， 我告诉你、啊，我这个人从小听广告长大的。我现在一天不听广告， 怎么样？ 我就会感冒。 这叫什么病啊？这叫。 您必须保证每天打8小时电话。 8小时， 少了罚款。 我要打18个小时，你不得给我钱吗？ 好聪明。 手机不能损坏，损坏要包赔。 得，还得赔人家。 我告诉你，啊、这手机是掉了一块漆。 怎么样？ 我把他爸爸赔给你， 把我爸爸给人家， 把我爸爸赔给他， 没必要。 我要那么多爸爸干什么？ 干什么？ 就这样，你行了， 别呛了，行了，别呛。 这是欠卖身契呢，这是。 真假好了，白纸黑字跑不了了。行了，啊，找地方打针去吧。打针。 一个月以后见啊！哎呀， 您得气死我一回呀、 啊！你也想要一个？ 当然了， 没那么多。 这个广告我也爱听， 那不管用。 我跟您说， 没有了， 是便宜都想占了，不要钱的，能打通吗？先跟我家里那个比杨贵妃还丰满的老婆打个电话，报个喜。哎，通了。喂， 喂， 亲爱的， 你叫谁亲爱的呢？ 我叫你亲爱的呀。 我， 亲爱的， 你臭流氓！ 哎，别挂，别挂，老婆，是我，你老公大病啊！ 哦，是冰冰啊，冰冰，你怎么选了这么一个倒霉的号码啊？ 正要给你报喜呀、啊！啊，我刚捡了个免费电话。 冰冰，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让你到医院好好的检查检查。 我没事上医院查什么？ 你看呐、啊，去年你捡了一个免费的电表，安上以后，这个字儿跑的比刘翔还快呢。这个月你又捡了一个免费的电冰箱，头天放进一个鸡蛋去，第二天孵出6个小母鸡来。今天你又捡了这个免费的电话，冰冰，你神经病的症状是不是越来越厉害了？ 你有神经病， 你有神经病， 你有神经病， 你有神经病吗？嗯，你需要看医生吗？ 嗯，哎，这广告就来了啊。 本院经由 WCC 国际认证，专门治疗各种精神病，联系电话7474741。 哎，这是号码怎么跟我的号码这么像啊？ 冰冰，你还让我去看神经病？ 不是我说的、啊、这是电话里的一个广告。 电话里能有什么广告啊？ 要不怎么叫免费电话呢？啊，人家说了广告必须听完、啊、而且我打少了他生气，打多了他还奖励。 冰冰，你拿我当傻子逗着开心呢？ 傻子蚕豆越吃越逗， 你再跟我逗， 痘痘祛痘霜，跟痘痘战斗到底。 哎呀，冰冰，你给我气死了。哎呀， 别生气，老婆，那是个广告。 什么广告啊？ 这是又是两个广告嘛。 冰冰，这样的日子我没法跟你过了。 你想离婚吗？你想开始新的生活吗？ 我想。 那就请到棒打鸳鸯离婚事务所来吧，该事务所离一个成一个，绝无复婚者。 哎呀， 我这广告怎么接得这么缺德呀？ 冰冰，别人事务所都找好了，明天上午我就跟你离婚去。 哎呦喂，喂，老婆，喂喂喂，喂，我老婆误会了，去年就说要跟我离婚，不行，赶紧跟我岳母娘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喂。 喂， 谁呀？ 老娘啊，是我，你女婿大兵啊。 是大兵啊？怎么了？两口子吵架了吧？ 没吵架了。 没吵架，离得哪门的婚呢？ 你别听他的，那是误会 啊，误会呀、啊。行了行了，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您老人家放心吧，我就是专门给您打个电话拜个年。 谢谢您了， 祝您老人家在新的一年里 怎么样呢？ 发烧感冒，四肢无力，腰酸背痛，手脚冰凉。 病病，我可没照你呀、啊！ 请您使用新药生腿瞪眼丸。 哎呀，病病，您这是揍我呀！ 哎、老娘，您别生气，那是个广告。 嘛广告啊！你看我身体好，非把我气出病来。 你胃痛、胃胀、胃抽筋吗？ 我胃不痛。 你头痛、头晕、头抽筋吗？ 头也不晕。 你尿频、尿急、尿抽筋吗？ 有尿抽筋的吗？ 请用辣椒纸尿裤，一裤顶四裤。 哎呀！ 我说你这广告能停一会儿吗？老娘，你没事吧？ 我是没事儿啊，明儿个早晨让我们闺女跟你离婚。 喂喂，我那个老娘哎，哟，我岳父打电话来了，赶紧跟他老人家解释一下。喂，爸爸， 你不要叫我爸爸 啊， 我根本就没有你这么一个爸爸。 为啥？ 嗨。你都把我气糊涂了，我根本就没有你这样的姑爷。 哎呦，爸爸，你别生气，你听我解释、啊。 你跟我解释什么呀？你把你老丈母娘气个好歹的，我跟你玩命。 泰森牌拳击套，一拳就见效，两拳牙就掉。 好小子，你要跟我动武啊？行，我找个可手的家伙。我 你需要菜刀吗？大麻的菜刀锋利无比。 哎呀，你要跟我动刀？ 爸爸，我哪敢跟你那个动刀子呀，我想请您吃饭呢。 你都把我气得这个样子，能请我吃什么呀？ 强力老鼠药一粒就见效。 好小子，你要跟我要死啊？这哪是姑爷，我上派出所告你去。 我就知道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不要钱的电话打给谁得罪谁，干脆我关机。 本手机提示你，今天没打满八小时将被罚款10万元。本手机提示您，损坏手机赔偿爸爸一个。 接着打吧。喂， 要想身体好， 小姨子， 早晚用小宝。 我是你姐夫， 小宝。 什么听不清？我是你姐夫，不是寡妇，是姐夫。 想拥有魔鬼身材， 你跟你姐姐说一下，不是我的错，都是广告惹的祸。 好吃你就多吃点。 什么？听不 清？老六汽车维修学校常年招生，学期3个月，学费1000元，毕业发证，报销不会，推荐工作，报销不会，学不会的，不退学费，脑袋痛，肚子痛，脑袋痛，肚子痛，肚子痛，吃吃吃，好吃。 过去了，我看看用免费电话这位现在怎么样了，金东老师 啊， 看见大兵了吗？ 大兵啊， 啊， 一个多月没见着啊， 人呢？ 我找找， 找找找， 我找找。 哎，来了。 洋洋岁月久，轻松喝一口。 我们又多了一位义务广告宣传员。嗨，您没病吧？今年过年不生病，不生病呢，不生病，生病就是安痛定啊，安痛定啊，安痛定，安痛定。 大兵，免费电话感觉怎么样？ 特棒，非一般的感觉。 手机还好吧？ 手机好不好，谁用谁知道。 头发该洗洗了。 对，洗洗更健康。 你这头发都立起来了。 我选择，我喜欢。 那为什么呀？ 做女人挺好。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欢迎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各位好，我是您的司机韩涛。199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郭达、蔡明表演的小品《岳阳电话》，因为表现了亲人之间的那份思念之情，令咱们很难忘。在《岳阳电话》的排练中，郭达有些为难，因为他害怕演伤感哭泣的戏。小品的前半段是逗笑的，但郭达在排练时却哭得一塌糊涂。剧中人的孩子在国外，而郭达的孩子也在外地，他有一种体会，触景生情，一拿上电话他就哭上了。但是排后面的戏该哭的时候，郭达哭不出来了，他把整个戏弄拧了。蔡明很好，排练时导演哭了，蔡明也就跟着哭了。彩排时郭达终于哭出来了，然而到了春节直播的时候，郭达又有些哭不出来了。直到现在，郭达提起这事儿还直摇头，恨自己。说到这儿啊，咱们就来欣赏这段郭达蔡明的小品《岳阳电话》。 说我的啊！哎呀，老太婆，我这不是回来了，回来了吗？ 把衣服脱了。 哎呀，这东西他刚买下就想起来了。祝你新年快乐！哎呀，好，好，好，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听到了没有？听到了没有？ 老头子，这是啥？ 耶，这可是好东西呀、 啊！ 这叫笔儿，笔儿，笔儿。我刚在邮件局买来。 这东西咋用嘞？ 不知道，我还没看说明书嘞。 老头子、 啊， 我让你去问那国际长途咋打，你问清了没有？ 哎呀，问清了。 哦， 人家邮电局说呀、啊，咱家这是程控电话。啊，在家里边一摁号码啊，就直接打到美国了。 咱在家里就可以直接跟咱美国的孩子说话了。 啊、说啥呢？ 耶，可好可好，美国呀！耶 哎、老太婆呀，你这是弄啥呀？ 这过年了，我想跟咱孩说说话呀。 耶，这可是国际长途，你知道那美国有多远吗、啊、 那咋说也得过了郑州济南。 呀呀，你这个老太婆呀，我跟你说 啊， 你看，比方这是地球，咱住在这头，他们住在地球的那头。 耶，美国人都头朝下。 头朝下 那掉下去可咋办呢？ 地球吸住了吗？ 那他们头晕不晕呢？ 习惯了就好了。 哦，怪不得那外国人眼珠子都是蓝颜色的，弄了半天都是头朝下空的。哎呀，老头子 啊， 咱给这孩子打个电话得花多少钱呢？ 哎呀，那咋说一分钟也得二斤猪肉啊。 不贵不贵，我哪有一卷猪来，我喝出去打他一头猪来。 耶，就知道疼你那儿。 给咱孩儿说点啥？ 说点咱家里边的新鲜事儿。 咱家，咱家你好我好猪也好。 哎呀，说家里边的大事儿。 大事儿，大，哎，说说咱那侄儿 啊， 咱那大侄子做生意发了 啊， 可人家今年检举保命参军了。 哎呀，这孩子真是爱国不爱钱 呐。可是走了那天，连师长都到车站去欢送，胸前带着大红花，四个人抬着他走了。 耶，你看看这多大光荣啊！想当年我参军，那是捆住走的。 你那个啥参军？ 咋了？ 你们要抓壮丁儿，不捆你走跑了。 来来来来来，老大哥，来来来来来啊！还有啊，咱村里边啊，最近刚成立了农工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可是大事儿啊！ 哎，对对对，股份股份，嘿，你不也成了那个啥？ 啥？ 那个啥？ 股东？ 对，你股东了。 哎不是古董，是古董。 哦， 我还买了1000股嘞。 告诉大汉儿，你千股了啊！ 我还用锤了嘞。哎呀，孩他娘啊！ 哎， 我看最后啊，咱再给孩子说一说，咱家里边准备和周围几家成立一个养猪联合体，我当董事长这事儿。 中中中！ 爷，这玩意儿咋又想起来了？外汇派价，1美元等于8.7人民币。哦，知道了，知道了，回头再说，回头再说。这玩意儿咋还来劲儿了啊？让他娘啊，把这玩意儿给我塞到被窝里边去，他老叫啥呢？这是 你跟人家好好说呢。咱大，咱孩儿咱没过啥州？ 德州。 我说的济南不远吗？ 呀啥呀？人家是德克萨斯州。孩儿他娘啊，这一会儿电话通了，你可不能哭啊。 我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我哭啥呀哭？我就是想我那孩儿。 想他也不能说。 为啥呢？ 咱要让孩子安心学习，不能动摇他的军心。 好，听你的，听你的。 喂，玫瑰，我要打玫瑰，你是哪里人？哈喽，我不是哈喽，我是中官，我要找我美国的儿王长江。儿，我是恁爹。 孩儿啊，娘的孩儿啊，孩儿啊，我是恁娘，娘想你呀、啊。恁爹不让我说想你，可我天天做梦都得想你呀、啊。孩儿啊，你别哭，你别哭，孩儿啊。 儿啊，你不要哭，男儿有泪不轻弹啊。你看恁爹，我想你，我就不哭。我还笑了，爷，我咋也来劲了啊？ 喂，孩儿啊，这大过年的，你那吃啥嘞？啥都不想吃，就想吃娘做的糖面条，娘给你做。娘的乖呀，想吃你就回来啊！ 那说回来就回来了，孩儿啊，你不是放寒假的吗？你咋不回来了？打工，洗盘子， 可怜我儿头朝下洗盘子。喂， 候那手可得抓紧了，不敢让盼子飞了。孩儿啊，你要好好学习，学好了给多少钱咱也不在那待了，赶快回来咱偷偷上化妆啊。 说了半天了，哎呀，孩儿啊，我是恁爹，我好着了，好着了。我前几天刚检查完身体，我的心呀、肝啊、腰子啊都好着了。 喂，娘的乖呀、啊，我是恁娘。 爹，你简单明了。 哎，我简单明了。 哎呀。你说事儿、哎、 我说事儿，我说啥事儿、 哎、你就说咱家那猪联合起我当董事长这事儿。 咱家那猪啊马上就要连起了，这你妈妈现在也懂事了，也长了。 你连起来说、哎、啊，孩儿啊，孩儿啊，好着了，好着了啊。那妈呀一激动她说乱了，家里边都好着了。啥大事儿啊？要说大事儿啊，那还是今年那个奥运会没弄成啊。哎，可是这人心呢它是越来越抱团了。孩儿啊，你要好好学习争口气，要让咱们国家尽快的富强起来，到那时候啊，他外国人想到咱们中国来打工洗盘子，那还得关系好才中啊。 看看你了，这一套组，这一套组让一个人都给说进去了。 哎呀，你不会再去牵一口了？ 你 还真去牵了。哎呀， 我打电 话打电话。喂，我说哪儿，我全说乱了。 说大事大事、 哦、对 咱家的大事。 哎呀，孩儿啊，我得把家里边的大事给你概括一下啊。咱家呀，道路修了，电话通了，新盖的房子竣工了。 恁妹妹考上重点高中了，你表弟带着红花参军了，你爸爸也被抓了壮丁了。 哎呀，说到哪儿去了？你姐夫呀买了一辆小汽车，到处兜风了。 恁姐就评上教授职称了。 咱农民旅游团啊坐着飞机逛了北京了。 恁爸爸在改革大潮中扑通了。 二啊，总而言之一句话呀，咱农民的生活水平啊步步高升了。啥？你想听家乡戏啊？中。爸爸给你唱两句啊。祖国的 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韩涛为您服务的娱乐大篷车。1999年的春晚小品《真情30秒》可以说是编导张振兵酝酿时间最长的一小品。这小品最初由一群通信班的女兵来演，排练了很久，但怎么演它都不是喜剧，而且气势出不来。后来另一编剧建议改成男兵试试看，这提醒了张振兵，他决定干脆直接改成炊事班的男兵。于是五位新人演员让节目呈现出了一种轻喜剧的状态。小品的末尾《常回家看看》的旋律响起，观众都被战士的思乡之情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个小品也取得了非常好的反响，其中最令大家难忘的还是小品结尾战士们对着电话向亲人拜年的情节。下面呢，咱们就一起来听这段孙涛、林永健等表演的小品《真情30秒》。由于节目时间有限，为您节选了精彩片段。 此时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干啥？30秒？ 30秒？ 哎呀， 你 咋了嘛？ 老逼！30秒怎么了？30秒还少啊？ 少？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 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面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了，嘿嘿。 明白了吗？ 明白了。好，我得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爷，你拿表准备计时。 是。哎，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哎，班长，啊、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啊？就是啊，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是啊，电话来了，我娘哎，现在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谢谢你，小婉 到， 咱班级队长，你先来。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行。小票， 等， 你来。 是。 准备计时。 哎，班长啊，我想喝口水。 啊，喝。喝 我还想喝口水。 妈呀，你老逼的。 喂。喂。说话呀、啊。换国号了。 哎呀，你换国号。 哎，谁呀、啊？是爷爷吗？啊，真是爷爷呀、啊！爷爷呀、啊，爷！ 说话，讲话呀！还这么出来了，你看看。 你别哭啊！你有时间了，快说话呀！我是。 我是孙子、啊、不是我不是孙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笑。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 下面该谁了？ 你打了，你打 了， 你不打我打。喂， 老豆啊， 老豆是什么呀？ 哎，就是爸爸呀。 哎呀，爸爸嘞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哦，磕也看不见啊。 家里怎么样啊？ 啊？好。 对。行，哎呀，哎呀， 时间到，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你们怎么不笑啊？ 现在为什么要笑？ 摸猫腻吗？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 啊？ 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 啊？ 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哇塞！ 该我了。看我的吧，那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牛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胆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五花猪皮拌面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过来啊！ 时间到了， 别难过啊！ 我难什么过啊，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叔叔。 哎，班长， 哎，你来打。 哎，小婉还没打呢，小婉来。 班长，我不打了。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我胖。 哎呀， 你怕什么？来嘛！ 班长，我就不打 呀。那你打你就打嘛。来、啊。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班长，没人接。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班长，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是。 班长，算了吧。 这么着，把我的反心刀给你。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班长， 打。 班长。 还剩十秒， 十、九、 八、 七、 六、 五、 四。 喂，谁呀？谁呀？ 叫妈妈， 妈妈。 哎。 妈，过年好！妈妈，过年好！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孙涛、林永健等表演的小品片段《真情30秒》。在我们今天的快乐之旅当中，为您准备了几段相声小品，从不同的角度讲述了有关打电话的故事。我觉得吧，之所以能在荧屏上涌现出这么多以电话为题材的文艺作品，还是跟咱们的时代发展、社会进步有关。您说呢？因为这些文艺作品都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好了，到这儿，本次的娱乐大篷车之快乐之旅接近尾声了。最后来听一首美国歌手史蒂夫·旺德演唱的歌曲《电话诉衷肠》。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零七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程，咱们不见不散。 No new.No leave.